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唐鲁峰、张秋生、葛翠林等共同为大家创作的。我们要谢谢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有声故事书：聪明智慧》，不讲理的大狮子。一只不讲理的大狮子，这只大狮子不光不讲理，还要别人都听他的话，一定要顺着他说话。要是谁不听话，不顺着他说，就会被他给吃掉。一向很温顺的小山羊，就是因为说大狮子指错了太阳下山的方向，结果就被他给吃掉了。大家都吓得不敢出来了，欢乐热闹的大森林里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这件事情被小熊给知道了，他坐在大树墩上想啊想啊，足足想了3个小时，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哼，等着瞧吧，我一定要赶走这只可恶的不讲理的狮子。第二天，小熊来找狮子，他老远就对着狮子叫：狮子大叔，狮子大叔，告诉您一个秘密。狮子莫名其妙地问： 什么秘密呀？ 小熊走近了，看看四周，没有人，他就拨开狮子长长的头发，凑到狮子的耳朵边上说： 有好多小动物在背地里说您坏话呢。 说我什么？ 说您爱吹牛，什么本领都没有，就靠着个子大欺负他们，还说您总是冲他们耍横，动不动就喜欢教训人，真没出息。 什么？气死我了，快告诉我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小熊故意低下头小声说： 这个我可不敢说了，怕您一生气就把我给吃了。 狮子气得直跺脚： 你快说吧，我不吃你。 小熊这才小声地说： 他们说您还不如一只小猫呢，连树都不会爬，还说自己是大王，真是。 狮子一听，气得长长的头发都竖了起来，他大吼一声： 胡说胡说，我怎么能不如一只小小的猫呢？看着，我现在就爬到树上去。 说着，狮子就来到一棵大树底下，运足了力气就开始爬树。 可是他一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还是没有爬上去。 他累得张着大嘴直喘粗气，小熊在一旁看着偷偷地笑了。狮子狠狠地瞪了小熊一眼： 哼，你在那儿笑什么？ 狮子又准备继续往上爬。 现在看我再继续，刚才的不算，从现在才开始算。 小熊说：狮子大叔，您就不会想个别的办法吗？比如说放个梯子什么的，不就省劲儿多了？ 狮子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找来了一个很高很高的梯子放在树旁边，踩着梯子爬了上去。他坐在一根很高的树杈上，得意 地说：“ 嘿嘿，你瞧瞧，我这不是上来了吗？” 小熊站在树底下，也高兴地说：“ 哎呀，真的真的，狮子大叔就是有办法。我现在就叫大家过来，看看狮子大叔已经爬上了大树。还有谁敢说狮子大叔不如小猫的？” 小熊说着，又看了看梯子。 不过，狮子大叔，要是大家看见您是用梯子爬上去的，恐怕不太好吧？ 狮子坐在高高的树杈上，冲着下面的小熊喊：“ 对，那你就赶快把梯子给搬走吧。” 于是小熊真的把梯子给搬走了。接着他又叫来了好多小动物看树上的狮子。果然，大家看到狮子坐在高高的树上都非常惊奇。小猴子问：“ 狮子大叔，我记得您不会爬树啊，怎么坐在大树上了呢？” 狮子把眼睛一瞪：“ 胡说，谁说我不会爬树？不会爬树我是怎么上来的？再说了，我狮子大王有什么是不会做的呢？”哼， 小熊在下面说：“ 就是，狮子大叔本事可大了，他不仅爬得快，就算是从树上下来也是第一名。只要他轻轻一跳，就能从高高的树上跳下来，对吧，狮子大叔？” 狮子坐在树杈上正得意呢，他说：“ 哦，当然，那还用问吗？” 可小兔反对起来：“ 不对呀，狮子根本就不会爬树，也不会跳下来。” 狮子一听，气得浑身发抖：“ 你说什么？你敢说我不会跳下树？哼，真是兔胆包天！你等着，等我跳下去就先把你吃掉。” 狮子大吼一声，震得树叶直往下掉。只见狮子抖了抖长长的头发，从高高的树上嗖的一声往下跳。大家吓得一起跑开了。只听砰重重的一声，狮子摔在了地上，把腿给摔断了，疼得他嗷嗷直叫，怎么也爬不起来。狮子只好躺在家里养伤。过了几天，小熊又来了：“ 狮子大叔，他们又说您的坏话了。” 狮子躺在床上气呼呼地说：“ 说我什么了？” 小熊看起来很害怕的样子：“ 我可不敢说，怕您生气。”“ 快说快说，我不生气就是了。” 小熊神秘地说：“ 那好吧，我告诉您吧，他们说您是瘸腿的狮子，连野猪都不如。野猪一口气能咬断一棵树，可狮子的牙齿只能咬咬干树叶。” 狮子一听又生起气来，他找来了一根木棍当拐杖，拄着木棍走着来到了一棵大树旁。他运了运气，然后张开大嘴对着树使劲一咬，就听咔嚓，狮子的四颗大尖牙就像钉子一样钉在了树干里。梅花鹿听见了，跑来看热闹，他说：“ 哎呀，真是新鲜事，狮子也会去啃树吗？不过再使劲儿，恐怕树就要啃断了吧。” 狮子瞪了梅花鹿一眼， 可是这会儿他说不出话来，因为他的牙齿钉在树里，怎么也拔不出来。他只好歪着脑袋站在树旁边。一只小刺猬走到旁边看了看，一点儿也不客气地说， 狮子就是没有野猪厉害，人家野猪咬住树，把嘴往后一拉，树就断了，也从来没有被钉在树上过。 狮子一听，赶紧学习野猪的样子，猛地使劲往后一拉，咔嚓，哎呀，结果那四颗尖尖的牙都被扯断了。狮子好心疼啊。现在呀，大狮子一条腿瘸着，嘴里没了尖牙，自己不好意思的都快害羞死了。他拄着木棍儿，捂着嘴离开了森林。从这以后啊，森林里又恢复了以前的快乐和热闹。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聪明智慧》这本书里的故事吧。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谁偷吃了蛋糕。在森林里住着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和他住在一起的还有一匹小马、一只小鸡、一只鸭子和一只小猫。他们总是在一起吃，一起玩，分享着一切快乐。马上就要过节了，老爷爷悄悄去买了一个大蛋糕，准备在过节的晚上和大家一起分享。老爷爷很细心，知道森林里有狡猾的狐狸，还有到处找食的兔子。于是啊，他就把蛋糕放在了最东边的屋子里。可是到了傍晚，老爷爷发现蛋糕少了一块。 哎呀，这是被谁偷吃的？ 他看见屋外的雪地上有一串脚印，心想， 肯定是狡猾的狐狸干的。 于是老爷爷又赶紧把蛋糕放到了西边的屋子里。第二天早上，老爷爷一觉醒来，跑去看蛋糕，结果发现又少了一块。 这到底是被谁偷吃的？ 他看见门外雪地上又有了一串脚印，心想， 肯定是饿坏的野兔干的。 可是院子里高高的围墙，门也没有被打开过，狐狸和野兔是怎么进来的？那会是谁呢？老爷爷又去看看那两串脚印，脚印一直通到了四只小动物住的房间门口。老爷爷明白了， 原来是他们偷吃蛋糕啊。 老爷爷立刻把小动物们都叫到了自己面前，问， 你们告诉我，到底是谁偷吃了蛋糕啊？ 小马说没有，小鸡也说没有，小鸭子摇摇头，小猫也摇摇头，他们的脸蛋都红红的，不敢多说一句话。碰巧狗侦探来老爷爷家玩，老爷爷就请狗侦探帮忙。狗侦探可厉害了，可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他仔细看了现场的脚印之后，对大伙说， 我第一次是小猫偷吃的，第二次是小鸡偷吃的，你们自己说对不对？ 狗侦探指着脚印儿对老爷爷说， 我您看看脚印儿就知道了。对了，有一首儿歌，下雪了，地上来了一群小画家，小鸭画枫叶，小马画月牙， 小鸡画竹枝，小猫画梅花。您看这两串脚印，不是正好一串梅花一串竹枝吗？呵呵，一串是小猫的脚印，一串是小鸡的脚印。竹枝的脚印清楚一些，肯定是刚刚踩出来的，所以第一次是小猫，第二次是小鸡。 这时候小猫和小鸡已经羞红了脸， 他们对老爷爷说， 老爷爷，是我们错了，我们嘴巴太馋了。 老爷爷当然原谅了他们。 好好好，说实话就好，以后想吃就告诉我，别再偷吃了。来来来，现在我们一起来吃蛋糕。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妈妈带着呱呱坐飞机，呱呱和旁边的小女孩聊天。小女孩问呱呱说， 你说为什么飞机飞这么高都不会撞到星星呢？ 呱呱听了之后马上回答小妹妹的问题， 我知道，因为星星会闪呀。 小时候的一天，呱呱从幼儿园放学之后发现家里边来了客人，就是他的外公外婆。呱呱的小手手比划着说， 你是太阳，他是狼。 外公外婆非常不理解地问， 谁说的呀？ 老师说的，太阳公公好，给我们阳光，狼外婆狡猾，干了许多坏事。 外公和外婆确认过眼神，马上心领神会地说，哦，原来是故事听多了吧。 有一天放学回家的时候，呱呱对妈妈说， 妈妈，我们语文老师的语文还不如我。 妈妈很奇怪地说， 不许你胡说啊。 呱呱解释说， 真的，他写的字我认得，可我写的字他还不认识呢。 有一天呱呱从外边玩了之后回到家里边，全身脏兮兮的。妈妈看到他非常奇怪地问，诶，你的脸还干净，可是手怎么这么脏啊？嗯，呱呱回答妈妈说， 我刚才还用手擦脸来着。 顿时让妈妈想起了校花猫。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江西省赣州市张贡区保育院的丁义豪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水果歌。 黄黄的香蕉像小船，红红的苹果圆又圆，绿绿的西瓜个儿大，紫紫的葡萄一串串，